除了金玉温泉呢，我们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国玉温泉。国玉温泉度假小镇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这里的水呢，取自于地下3254米深处的古生界奥陶系的温泉资源，以温泉养生为主题，配合了很多休闲娱乐的度假方式。经过矿物质部门的检测呀，发现这里的温泉水当中应该属于高温泉水了。它呢有着热疗的功能，而且矿物质呢都是非常丰富的，具保健和医疗作用。那么国玉温泉的地址呢并不在北京，而是在石家庄市。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有时间不妨也可以驱车前往一下。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义泉温泉会所。区别于那种大家在一起的温泉池，或者是一个一个的露天小池，但是呢没有私密性，这里呢全部都是私密独立的那种日式小院温泉。晚上可以泡露天温泉，会所呢所有的温泉都是直接从地下抽取上来的天然温泉，含有少量的硫元素以及其他多种矿物质，有淡淡的硫磺的味道。小院里的温泉池呢，都是客人到了之后现放水现泡的，就算是外面再冷，池中的水热气腾腾，身子一点也不会觉得凉。它的地点呢，在小汤山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东区内。 多少的荣光流于媚俗，被成功耽误重复，爱赢却怕输，随别人情随便他们说是快步，模仿别人的态度，游戏才酷，在乎了自己的在乎才够亮度，不装不顾，随便他们说是快步，不是同类并不冲突。 亲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要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北京及周边的一些著名的温泉度假村。接下来呢，推荐给大家的是河源景逸朗月温泉度假村。这里拥有千亩的园林，是一个天然的氧吧，一眼望过去，仿佛整个人融入在绿色的园林当中。庭院内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还有潺潺的小桥流水，这已经让人心醉不已。朗月温泉呢，占地有6000多平方米，温泉水是采自地下3000多米深的天然温泉，出水温度在58度左右，含有丰富的对人体有益的酸性的铁锰矿物质。标准的泳池和10个不同药用功能的汤池，可以满足宾客们对不同的养生健康的需求。朗月温泉的地址呢，就在顺义区后沙峪镇。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的是白鹿温泉，听起来白鹿这个名字就很浪漫，是不是？白鹿温泉呢，采用温塘镇历史悠久的地下温泉水，常年恒温在70度。泉水富含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里呢还有深受女士喜爱的养生美颜玫瑰花浴池。 季节干燥的时候，来这里保养一下自己的肌肤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地点呢，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温塘镇白鹿温泉。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华清温泉。华清温泉是一座具有中国园林式风格的温泉，由大小12个室内外风情各异的汤池和9个幽静高雅的 VIP 包房构成。另外，这里还拥有一座达到30平方米的热炕。华清温泉的水呢，取自于地下2000多米的深层处，水温高达71度，入池水温在69度和43度之间不等。水中含有20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里的水被命名为氟偏硅酸型温泉水，对风湿病、关节炎、神经系统、皮肤、妇科等病症是有很高的理疗作用的。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带领大家去的温泉是天津的团泊湖温泉。团泊湖温泉度假酒店呢，坐落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团泊湖新城境内。这里拥有国内少有的大型的室外温泉游泳池和戏水池，这里大概有40多个池可以选择，并且呢，还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温泉池，可以容纳近1000人共同沐浴，让你舒舒服服地度过干燥季节。团泊湖温泉的地址呢，就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新城境内。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温泉是运河苑温泉度假村。在这里你可以享受风水秀林、皇家礼遇。运河苑温泉度假村的水呢，也是采自于地下，在地下蕴藏了上万年的温泉，它的出水温度呢可以达到50多度，让你感受到物有所值。而且呢，这里有专门对儿童设置的戏水乐园，这里的水温呢相对较低，可以满足孩子们对水的亲近。 和苑温泉度假村的地址呢，在通州区的宋庄镇白庙村附近。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小童要带领大家来盘点一下北京及周边的一些著名的温泉度假村。接下来呢，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花水湾磁化温泉度假村，这里可是京城磁化泡汤的独一处。北京的花水湾磁化温泉呢，位于顺义的高丽营镇，它的周边有千亩的果林环绕，环境优美，景色宜人，而且呀，是唯一的天然磁化温泉。 磁化温泉的水呢，是采自于地下1800米的深处的，它呢形成于远古的北京海陆地质的变迁时期，是断层磁化带的水，水质经过了天然磁化，富含有硫磺、碘、锂、氟、锰、锶、锰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呢就是古海水的矿物质的组成部分。出水温度呢可以达到60度，对肩周炎、颈椎病、风湿关节炎以及心脑血管都有明显的理疗功效，而且有助于睡眠，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生长发育。那么今天我们去选择温泉度假村的最后一站，也走进老牌的温泉度假村春晖园。春晖园温泉度假酒店呢，以日式和风风格而知名，以竹相隔，日式的木桶浴，还有室内室外相连着的温泉，散发着恬静优雅的禅意。这里温泉的最大特点就是清静和私密。春晖园温泉度假村的地址呢，也是在北京顺义区的高丽营镇，但是它位于的是余庄。 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